机随风飘散，随着风散开。这也是一个人放纵的时候。就不必在爱里勉强，

种口味的蛋糕，不约而同哼上一段曲调，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，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，最好从下一秒。 疯狂，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 定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 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喆。

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